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38集，帝师。 李建恒登基以来，多受言官的苛责，又接二连三的出仕遇险，他没有漂亮的政绩，在民间的名声也不如先帝。如果皇嗣一事走漏了风声，必定会人心浮动，从哪方面讲都不利于维持稳局。萧迟也抵着古扳指盯着琉璃灯。 不论薛修卓手里握的是真龙还是假龙，大周的皇帝都只能是李建恒。即便日后要立储君，那也得立李建恒的儿子。 萧家如今略胜花家，又保持着势头，萧迟也走得稳，在离北的萧继明也守得稳，他们跟世家在中博启东暗地里博弈，大家打得不激烈，就是因为有直臣海良仪一派居中调解，勉强稳住了二虎内斗的趋势。然而海良仪最大的屏障就是李建恒，李建恒肯信他敬他，知道他的不二心，所以在拉锯战中没有立刻倒向太后，并且朝中的大小事李建恒都肯拿出来与海良仪商议。这就是海良仪跨入新朝后稳坐内阁元辅的根本原因。李建恒这个人不重要，但他登基以后，李建恒就变得至关重要。他在明枪暗箭里居于中心，他就是三方共同制约对方的牢笼，他也是三方共同攻击对方的匕首。薛修卓已经浮现出来了，沈泽川在寻找突破点的空隙里也要忍不住去想，薛修卓的背后还有没有人。几日后小雨，薛修卓休沐，他着着天青实地绸袍拜会了小楼里的齐慧莲。齐慧莲大嚼着饭菜，连看也不看他一眼。薛修卓没有上桌，行的也是弟子礼。他见纪刚坐在窗前磨石头，便对左右说， 纪老伤势未愈，忌口辛辣，去让端粥的厨子重新做一桌菜肴。 纪刚吹着灰屑沉声说， 不必劳驾，我不吃。 薛修卓没有开口，那伺候的人便已经退下去嘱咐厨子。薛氏是晋城大家，吃不惯中薄风味，这端粥的厨子是他专门为纪刚聘来的。楼外小雨淅淅沥沥，四月有交信，院里的粉白都被雨打成了泥。齐慧莲吃饱喝足，擦拭了嘴，起身看那院里的凄凉。 甭费那功夫，他纪刚犟得很，不吃就是不吃，你叫人备点馒头咸菜让他充饥就行了。 薛修卓含笑， 二位前辈来我家中做客，我不能轻慢了去。 纪刚给石头叼着鼻子眼睛， 那你打开门，我们自个儿能回去。 薛修卓神色不变， 近来春寒，我看沈同知自己都尚无定居之处，又如何能安顿好二位前辈。 你少在咱们跟前拿腔拿调，囚禁就说囚禁。 齐慧莲走几步，脚踝上的铁链跟着发出声音。 我这辈子让人求来求去也快到头了，我老他残，你把我们两个老弱病残拿在手中是想干什么？ 薛修卓亲自俯身为齐慧莲拾起他拨在地上的筷子，拿着帕子擦拭。 先生过去是彪炳春秋的人物，本想有身后受太庙供奉的尊荣，可惜跟错了人，在那招罪寺里装疯卖傻20年。如今我想请先生再做帝师，一来可以弥补先生当年没有看见太子登基大典的遗憾，二来可以洗清先生的冤屈，让先生重整衣冠，堂堂正正地回到万众眼前。这两个理由不够充足吗？我是尊敬仰慕先生的人呢。 再做帝师？ 齐慧莲拖着铁链倒退一步，口中发出笑声。 你要我再做帝师？好大的口气！如今四海升平，当今皇上名正言顺，有那海人石看顾辅佐，还要我齐慧莲干什么？我又疯又傻，根本当不了大用。 薛修卓割下筷子， 先生受人污蔑，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太后在永仪年间把持朝政，导致大周朝纲颠倒，贪官横行，贤德年间更是如此，花攀狼狈为奸，在去都，在八城，在整个大周兴风作浪，各地百姓苦不堪言。而后中伯兵败，六州哀鸿遍野，恶殍载道。先生在昭罪寺里空度20年，如今出来了，却已经失去了当年挥斥方遒的豪迈英气，连与海良一争高下的心也没有了吗？ 齐慧莲转身扶着窗，看那雨水敲打着杏花，沉默絮语。 25年前，我是想与海良一争个高下，我们同赴科考，他那般不起眼，我却连中3元。我少年得意，不懂官场迂回，受人构陷，被贬斥出都，自觉无言，见渔州父老，便沉郁了几年。后来海良仪提拔擢升，太子却没有拜他，而是把我从渔州迎回去都。从此我便做了东宫太傅，兼任吏部尚书。海良仪这一生都拜在齐慧莲名下，可他是个君子，太子自刎时人人喊打，唯独他还存有挽回之心，就冲这一点，我不如他，我们之间没有高低，只有相惜。可叹苍天无眼，我们是即便道路相同，也仍然不能共事的人。我受困25年，你说的不错，我如今已经没有在意他一争高下的心了。 薛修卓也沉默下去，房间里只有雨声和几缸雕琢的刮磨声。雨下大了，杏花掉得更纷乱，在泥水间铺就一片残粉。 我这辈子只教了2个人，都是倾尽毕生所学，我自负才高，不肯将就，正是这样的恃才狂傲，才害苦了第一个学生。 齐慧莲望着那残瓣脏水，犹如望着自己潦倒的半生。 我齐慧莲到底不是神仙，有2个学生足够了，别的人我教不起。 吉刚剧烈咳嗽起来，用帕子掩了口，埋怨道： 滚床吧。 齐慧莲把那些井都关在外边，回头看着薛修卓： 我言已至此，你休要纠缠，走吧，别留在这里碍眼。 薛修卓不动，他和薛修玉长得不像，他甚至不像是世家子弟，他没有潘令费时的那种骄矜，庶子的身份让他在过去数年里吃尽了苦头，他已然被打磨成了这样不露锋芒的儒雅。 我仰慕先生的才学，更仰慕先生的知识之道。我三顾小楼，求请先生出山，是因为我明白先生的抱负。先生，海良仪确实是个雅案高峻的君子，可是君子向来不能与小人长存。如今的皇上不受诗书教导，没有礼贤下士的人心，他只是这大周崩塌之势下的一根稻草，他根本成不了圣贤之君。海良仪还有多少余力？把社稷安危寄于他一人之身，本身就是尊卑颠倒，误了轻重。 辅佐君主本就是臣子天职， 海良以力挽颓势，调和八方，他是在尽力而为，他是忠臣，难道你还想要他做个顶替李氏改朝换代的乱臣贼子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